朝公暮暮，相思古今同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

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是一句。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精美有样子，你锁了，人家就懂了。 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是一句。小店冒着热气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心不低落，真以为曾写无头规劝，难遮我愿寻迹出心浮云片，山高阶远溪水喧喧，耕耘不语何处早归阡陌间，半日的闲这心听见一马挥毫待月圆。 风吹意浓无邪，五柳当扶，看看诗篇，自信逍遥归于原田。竹影迎来堂前燕，闲来春意困倦，小壶足偶手间一缕茶叶，心绪听客命运签约，是我生于山水间，走马南山过山间，情切切捉尽尘世俗人脸，花船载酒泛泛水中别有天，我欲乘风与水狂共恋夜，方真是一幕草木把酒间，欲留影后烟，桃李落堂前，爱爱怨怨，曾一曲离言，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，忽听无尘杂，许是有余弦，就在樊笼里赋得返自然。 细水长流，一回忆前去踏云楼，你与人潮中喧飞街头，向我伸出的双手，成就岁月洪流中的温柔，而我在暴雨里撑开衣袖，有尽头，到那天你会否红了双眸，几口余音颤抖，却终如更在后，只微笑着再挥挥手，曾满怀炙热片刻占有，你一双澄澈眼眸，是我颠沛中毕生富有，也曾爱过霜雪，淌过江流，为与你邂逅，一瞬相识恰似

抓，所以啊，人总患孤寡。麋鹿本来约在树下，说好一起浪迹天涯，机场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。如果有只豺狼，它英勇披上婚纱，同伴教它度过童话。别再惊慌，别让动物世界太假，我们可露出爪牙，相爱相杀，别再想更好的办法，有胜劣汰自舔伤疤，假装进化，拼命想和动物有差，问题醒来不及抹杀，算了吧，懒得去挣扎。人类用沙想捏住梦里通天塔，为贪念不惜代价。驾驭着昂贵的木马，超越一层层铁甲，最后啊，却一丝不挂。别害怕，我们都孤寡。 明白，他明白我给不起，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。 其中如蝼蚁，唯一的红是刺进脸的六角星，被自己的梦吼惊醒，多血淋淋，给他一根指头，他要我整只手，所有心里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，宁可站着自己也不跪着苟活，在爱手里之前谁先恨了朋友，就近一朵火焰就成萤火虫，因为他的目光才有了第一个杀人犯，只会带来原罪比勇气的是负我，命运下了眼谁能抓一溜头发，天赌气一次以我逐渐失去我， 作词黄婷，

片玫瑰，你仔细说，谁告白气球，风吹都对 yeah, 微笑在脸上飞。 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真爱而退，礼物不屑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 小小都变得精彩。不知道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在离开就想要再回来，一种莫名傻傻的期待。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，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。想谈谈情，恋恋爱，写下跟你的精彩，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。我只想谈谈情，恋恋爱，体会对你的依赖，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。我只想谈谈情，恋恋爱，写下跟你的精彩，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。我只想谈谈情，